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总之其实有这些这样的标准化的东西，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可能做一个评估，好像 IQ 那样，你 IQ 可以做到一个评估。咁其實你呢啲理論上，你如果原來係即係可以係一個 continuum 嘅，咁你都可以做個評估。咁原來呢條友即係佢係 below 個 average 嘅，即係可能當臉盲係一個唔係一個即係有和冇啦，即係唔係一個二分法啦，係一個光譜咁，咪話俾個分數佢，即係低過幾多嘅咪就係 唔做得， 係啦， 或者係特登揀一啲， 係啦，或者特登揀啲勁嘅咁樣樣，咁又可以即係。某程度上就即係避免出現即係揾個臉盲嘅人做保安做警察。咁另一方面原來有啲好即係有啲人可能佢嘅特長原來就係呢樣嘢嘅。其實一路都原來都唔知佢即係冇諗過呢樣係一個特長。 咁其實如果咁講嘅話咧，呢一個關於臉盲嘅研究其實對將來其實都應該幾大影響嘅，即係對呢個社會。 我就覺得其實喂，如果呢樣嘢係真係即係當然要 well establish 啦，要真係即係依個即係佢哋肯承認呢樣嘢啦。咁如果真係承認咗嘅，咁其實好多工作上嘅嘢，其實或者係一啲點樣人力資源分配啊，其實係好大影響㗎喎。係你嗰啲人，即係你有臉盲嘅人唔可以做呢啲咁樣嘅工，做一啲保安啊、警察啊。調翻轉你嗰啲認人超勁嘅，咁梗係揾佢做嗰啲啊。做特工啦，做記者啦，做公關啊嗰啲，即係成日都要見人，要見好多人，要成日都要周圍認到人嘅。嚇咁嗰啲咪可能 fit 曬咯，係嘛？ 嗯，哦，所以係喎，真係。 所以其實喂，但係原來我哋即係我相信而家起碼我唔知道啦，冇聽過啦。即係你去見工考呢啲咁嘅工嘅時候，佢會考你一樣。喂，你认人得唔得噶咁？我相信我 未啦， 我未听过。 记者可能有，我唔知啲记者有冇。 唔清楚啦，即系嗱，我以前揾工就做 aptitude test 咯，即系做嗰啲类似 IQ test 嗰啲就好多系嘛，即系咩叫你即系系啦，好似做 mental test 有嗰类咁样嘅嘢。但系你话如果呢个都系一种能力嘅话，点解唔可以 standardize 佢？点解唔可以俾一啲即系测验佢？而呢样嘢系咁影响你实际嗰个工作能力嘅。即係對某啲職位嚟講，咁如果你真係揾咗個臉盲嘅人做呢啲咁樣嘅位，咁其實即係好大件事嘅，可以即係、尤其是做一啲同保安啊，即係維持治安有關嘅嘢嘅時候，咁亦都牽涉到另一樣嘢就係、即係我講起維持治安，就牽涉嘅就係講緊法律上面啦。 哦啊 ，Jeff， 你諗唔諗到有啲乜嘢可以係？ 咁當然啦，譬如話，如果你就算識盲啊。咁你上到庭嘅话，你可能做个正功，你都会系一个参考啦。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有个直情有个 test 系 test 到佢系念难嘅话，咁、佢可能俾嘅正功， 如果你做目击证人嘅话，哇，咁仲得了嘅？喂，原来呢条友 嘅， 佢认唔到样嘅，佢原来就系靠你认啲咩衫啊咁样。 哇， 系啦， 当咗 喂，如果佢系啦，exactly 就系咁样啦，即系原来即系。原来如果世界有啲人系有咁样嘅障碍嘅时候，你揾佢哋做目击证人嘅话，咁嗰个可信度即系都唔使我讲啦，梗系唔得啦。 哇，咁可能都好大影响。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我，譬如话我当我真系有呢个连环嘅，咁但系我又真系目击证人嘅，咁我又变成一个唔可信嘅证人嘅咯，可能。 所以其實我由細到大我都話咧，哇！即係我成日睇片嗰啲做目擊證人咁樣，成日即係又係即係影住佢見到個案發現場見過一眼個匪徒，跟住之後就叫佢喺佢庭上面認翻嗰人，佢話我認得係佢啦。我就係成日我就覺得 比喻 邊有可能㗎、啊？即係嗰條友見過一眼，仲要係即係兵荒馬亂，可能搶嘢啊殺人咁樣望咗一眼，跟住之後隔咗咁鬼耐嚇，即係想去到上庭嘅時候，然之後同我講話。喺庭上面可以認得翻嗰個人係咪嗰個證人，係咪嗰個疑犯？我完全係想象唔到嘅。咁當然即係而家我知點解啦，因為我有臉盲啦。咁但係可能有其他人都有咁樣嘅問題。咁其實佢哋可能未必知嘅。咁我咪即係亂認咯。因為其實咧認人呢樣嘢咧好有趣嘅，即係又可以再即係各位聽眾有興趣，又可以再抄多啲網上嘅資料。其實佢就算你係話一個 冇臉盲，即係冇認面障礙嘅人，其實佢嘅認樣嘅能力，即係佢認人咧，佢都可能受到其他嘅一啲心理學嘅因素影響嘅，即係有啲叫 priming 嘅嘢啊，即係佢因為你知道人嘅記憶其實唔係好似電腦咁 準確，好唔準確。 係啦，其實你個記憶係可以俾之後嘅經驗去塑造翻你當時嘅記憶，令到你。以為你記得嗰樣嘢，其實你係記錯咗。 曾經有過啲實驗啦，叫嗰啲人係淨係想像齋，淨係齋去想像一啲情景啊嘛。咁之後佢哋發覺原來佢想像情景嗰陣時個腦咧，好似頭先嗰個 MRI 嗰個即係 scan 個腦啦。之後原來發覺佢想像個腦同埋你回憶嗰陣時個腦裡面嗰啲區域咧，原來係同一個區域都係 activate 嘅。 嗯， 系啊，所以其实佢发觉，其实有时你系分唔到嘅。 所以其实佢哋点解话有啲催眠嘅一啲所谓嘅即系治疗或者系即系咩催眠记忆法啊，其实系唔得嘅。其实因为佢喺催眠嘅过程，其实佢唔系真系可能即系唤醒嘅记忆，佢系重新创造一啲记忆喺你个内边，而你以为你记得，咁亦都可能亦都因为。正正是因為咁，所以催眠有效，因為佢可以改變你，可以嚟改變你過去嘅記憶。係啦，咁你咪將一啲唔開心嘅嘢改變咗咯。Anyway， 翻返個問題就係話，咁其實本身其實做即證人法庭上面人嘅記憶本身已經有好多漏洞，咁但係都仲未講，如果你係真係有臉盲呢個問題嘅時候，咁其實佢對成個法證嗰個範疇，即係嗰個係啦，嗰個層面有啲乜嘢嘅影響？咁 幾大 嚇？係啊，即係如果我係打官司，你話目擊證人，我第一件事就即係 challenge 呢樣嘢啦。你可能臉盲嘅咁樣，咁啊已經你嘅證供已經唔可靠啦。咁所以但係原來呢樣嘢一路都冇人，即係好少人提及。咁所以好有趣，即係我覺得喺法律層面上面係都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 嗯。 系啦，咁 再讲另外一个范畴啦，我哋讲下，譬如话咁其实我哋认样啦，同呢个演化嘅关系有咩有几大咧？ 其实我就呢、這个我就纯粹自己即系有少少谂嘅啫，我就冇一个好即系我冇睇过有相关嘅咁样研究啦，因为始终呢样嘢暂时都好新。但我只是即系话我就谂话，如果人类系有呢、這个。人類係有呢、這個即係辨認臉孔嘅能力，咁喺可能係以前演化即係嘅優勢，導致我哋慢慢即係可能認面嘅人有啲即係成功生存機會比較高咁樣，咁慢慢就令到我哋有一啲人有啦，咁而冇嘅人咧就俾人淘汰，即係類似嗰啲演化心理學嗰啲嘢，咁。可唔可以去從呢樣嘢去研究我哋嗰、那個即係嚟人類嗰、那個即係演化嘅歷史呢，即係譬如會唔會有啲demographic 上嘅分別，譬如亞洲人、歐洲人、非洲人，咁佢哋嗰個唔同種族之間佢臉盲嗰、那個程度係咪即係有冇分別呢？因為男同女咁樣啦，我睇過其實佢哋講話好似男同女嗰、那個percentage 都係差唔多，都係2% 左右。咁、種族呢就我冇乜印象話有啲好即係好 conclusive 嘅 finding。咁我覺得可以即係去研究一下呢方面囉，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可以知道多啲嗰、那個即係會唔會佢係代表一種即係某一個 trait， 即係可能係遠古喺某一個民族或者某一種族某一個種族入面佢係、 哦、就有 我唔知呀，呢個我諗嘅、不過可能亦都唔係嘅，即係純粹係隨機咁樣樣。咁、但係即係有趣囉，就係點解會有即係會演化到出嚟，即係大部分人都認到樣，但有少部分人認唔到。咁佢色盲咁樣，即係可以去從呢個方向研究，咁會唔會色盲最初因為有睇到顏色嗰、那個嗰啲基因係嚟自同一個族群咁樣樣。咁可以用呢個同一個方法去研究。 咦，咁若要睇返而家理解呢，咁其實男同埋女其實佢哋臉盲嘅機率其實係差唔多 咗。係啦，佢就話大概都係差唔多。雖然好似就話佢哋又話好似多數都係女性即係嚟求診嘅，即係嗰個即係佢哋有啲實驗室啦，咁佢哋話好似女性嚟求診嘅機會比較多，咁但係就如果佢做一啲比較 systematic 嘅系統性嘅做，即係嗰啲測驗咧，似乎就 未找到性別上的差異。咁、嗯、可能女性求診多是因為即係佢哋比較願意去即係承認呢方面嘅問題，或者接受佢係協助咁樣，咁所以就唔可以代表話因為咁所以女性比較高。咁、嗯、我身邊嘅朋友啊，我都唔知道、啊，我覺得其實可能都一半一半，我真係唔夠膽講嚇。 但其實咧，如果咁講起頭先講翻啲唔同種族嘅人啦，咁但我又諗起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咧人咧係話一出世或者細個啦，其實我哋認嗰啲外國人咧，係都好弱㗎， 係差啲，係啊係啊係啊！我記得我係嗰陣時啱去英國嗰陣時又係， 即係我覺得嗰啲鬼佬都係咁嘅樣㗎嘛。 冇錯冇錯，我最初去英國第一個禮拜嘅時候就係所有人都係我覺得一樣樣嘅，即係又係叫錯咗呢個係嗰、那個，跟住佢又同我講我唔係 Nick 㗎，我係 Jonathan 咁嗰啲。咁後尾又真係對耐咗之後咧，又真係好啲嘅喎，認啲鬼佬啲樣係好啲嘅喎。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又認同，又話唔係話完全一個天生嘅過程，即係係有，我覺得係學習喺你嘅經驗入面係幫到你去改善你營養嘅能力嘅。係咁、嗯啊、因為其實亦都我又仲有睇咗一篇文，佢就話大約人嘅營養嘅能力咧係隨住你年歲會增加，而最、哦、最高咧大約咧就係去到你34歲左右。就是你的叫做即是營養的能力的高峰，咁我啱差唔多係呢個時期啦。咁所以可能因為咁，我覺得呢段近年呢段時間，我覺得我 OK 嘅營養。咁但係即係我雖然我又覺得好，即係呢樣嘢好有趣啊。其實即係先天你有一個機制令到你有可能會有臉盲或者冇臉盲。咁但係原來後天嘅經歷咧，又可能會影響到你嗰、那個即係能力嘅喎。咁所以就。都唔知啦。咁至於你話咁係，但係點解又話之前又話冇得醫嘅？咁會唔會可能太嚴重嘅，或者係有啲subtype，即係可能即係臉盲佢入面都好多種分類啊。可能有啲subtype佢冇得醫，有啲即係輕度嘅，好似我呢啲可能係有得即係隨住經驗可以改善嘅，都未定。咁啊，所以都非常之有趣。但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個問題係一個好新嘅醫學嘅或者心理學上嘅一個現象。咁好值得即係將來多啲醫學界或者心理學界上面去探討，因為我相信有好大嘅社會嘅啟示嘅，對呢個社會嗰、那個、嗯、即係影響。 係，的確係。咁時間唔多，其實我咧臨尾我都好想咧俾一個鋪一段嘢咧俾大家聽下、 啊啊啊， 因為我都係尋晚去睇啲資料咧，就有本書叫做《一生記不住一張臉》啦。咁其實佢係一個文學教授，係一個叫 Heather Sellers 嘅文學教授，佢寫嘅。 Heather Sellers 佢。系、啦，因为佢咧之前咧佢就系啦，佢系一个即系佢屋企人嗰个关系又唔系好好啦、嗯。之后佢又系有呢个咁嘅面难嘅一个咁嘅症状啦。咁但系咧佢就一生佢本书就讲佢好多咧里面嘅好多故仔啊，点样克服呢个问题啊。咁、 哦、 但我就睇到一段嘢，我觉得几好啊，即刻最尾同大家分享啦。佢就话咧佢咁讲嘅，佢就话你可以话面孔失面盲啦带嚟嘅礼物。就是同不確定性共存的能力，同一些不確定性去共存的能力，咁能夠接納一個人可能會有嘅一切轉變，咁唔論佢係實質上或者比喻上面嘅，咁面盲咧幫助我對種種可能性保持開放嘅心態，咁喺非常細微嘅層面上面咧，激勵我去嘗試去認識同埋理解冇辦法去輕易睇見嘅事物。咁我覺得咧，呢個係幾有意思嘅一段文字啊！ 果然係文學家，就係、寫一段嘢都非常之秀麗。 係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啦，咁啊，多謝大家今日收睇， okay, 再見。